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8月25日，顶呱呱集团9周年庆，顶呱呱集团特推贷款代办优惠活动，八月在顶呱呱办理贷款代办服务即可享受工商注册免费，再赠送9个月法律服务。 活动热线52514400，52514400，上网搜索顶呱呱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我们就是火。 就是爱音乐，别叫我停下来。我就是爱唱歌，呼吸打着节拍。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。要快乐就快乐，做什么都认真。 曾经多 我你还记得否？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，又说要离开我？我想忘了时间的钟，一分一秒的过，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。忘了时间的钟，每个人都在笑我。忘了时间的钟，滴滴答的不休，转了转了转了的换我。忘了时间的钟，好难过。最后剩什么？谁告诉我？感受走得太慢，你又说赶不上潮流。你曾经多爱我，你还记得否？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，又说要离开我？我想忘了时间，一分一秒的过，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。忘了时间的钟，每个人都在笑我。哎呀呀呀，忘了时间的钟，滴滴答的不休，转了转了转了的换我。忘了时间的钟， 你说 故事里的事，说是就是，不是。

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幸福会献给你。 开始沉默的时候，你比我更难过，好像你的错。 Girl，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，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。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，一切都会不同，透过了你的眼，情人爱却更多，虚情假意的话不说，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，最珍贵的感动，尽在敷衍中。 情对待吧。等每一颗漂流的心都不再牵挂，快乐是永远的家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专利申请、商标注册、版权申请就找顶呱呱。 专利申请、专利授权成功，再享3年免费监管。 注册商标一对一服务，价格低，服务好才是真理。 知识产权服务就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4000，记住52514000，上小顶网。 您还为装修材料不环保、周期长、入住晚而烦恼吗？ 北京一居一室现推出木塑集成墙顶地整装系统，所用板材无甲醛添加，无重金属，防水、防潮、防火，环保标准远超欧盟E0级。 该整装系统可以做到老房不搬家，老房10天，新房20天入住，真正做到今天装完今天入住。 展厅地址：东四环大郊亭中街华腾国际甲3-22。 咨询热线：400-6222-958，400-6222-958。

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任何事情其实真的不存在后悔或者对与错，只是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，然后站的角度不一样。这就是我刚才说这么多年创业我所得到的一些感悟。 没有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做它，而且甚至在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做的时候，我觉得那种内驱力可能真的是像上帝给我的，而不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。 把这个服务的意识和服务的文化然后彻底贯彻到每个人的骨髓里面，那么这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事情。家装行业，家装公司就是一个服务业。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之选。 他是带宽服务的引领者， 他

雨的黑夜里，是雨是泪，我也分不清，每天每天都会问自己，今夜梦里会不会哭。 冷的月。

淡的来，让它好好的去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。

哪怕失去了，总想同玻璃痕。 爱情像沉醉，刚起身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，开始吧，狂奔般的起跑鞋，直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，心跳正在不同点双飞。起跑鞋，视觉像电影，惦记着从前，心跳正在不同天上飞，拼命追。爱情的飞，起跑鞋，视觉像电影，惦记着从前，心跳正在不同天上飞。I will say, yes, I choose this way. 不曾在你面前掉过泪，不曾。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顶呱呱八月二十五日九周年庆，震撼来袭，九元全程办理注册新公司，九块九全月会计代理，再送九个月专属法律顾问，注册商标立送 logo 名片设计，更多活动尽在八二五顶呱呱九周年庆，热线52514个052514个0，上网搜索顶呱呱。 Club D1十年辉煌不凡，闪耀工体夜生活，前沿的电子流行乐，释放你心中的狂野，让每一个夜晚都不再孤单。地址：工体西路八号，电话010-6500-8888。 记忆中纯粹的深情告白，无数人心中的无可替代。9月23号，北京首都体育馆，2007张韶涵纯粹 remix 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。历史天后张韶涵邀您共赴纯粹之约，订票热线10103721，世界因你而纯粹。 华无言爱有雨，这个七夕情人节就要有点不一样，来图摩 Studio 与乌克兰国家艺术学院新锐油画艺术家邂逅一场玫瑰之约吧，送他一支独一无二的玫瑰，电话150-010-32318，150-010-32318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落得不可能，难道爱情可 不该爱的人，拿什么作证？从未想过爱一个人需要那么残忍才证明爱的深。开始盼到现在，也同样落得不可能。难道爱情可以转交给别人，但命运注定留不住我爱的人？我不能，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我爱错了的人？ 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。为了爱情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闭上眼睛，这个梦多美丽，让它继续。说的话总那么好听，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，也许你只把它当游戏，我却爱得太用力。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。为了爱情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闭上眼睛，这个梦多美丽，让它继续。 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我始终觉得，就是说，只要我们自己来做的事情，花了这个心思，付出的话，一定能成功。 我希望所有的创业的朋友们呢，一定要专注细分，任何一个小的领域，只要你扎得够深，都可以撕开一个大市场的口子。 对创业的过程，我是这样理解的，叫痛并快乐着。创业的过程给我带来的快乐，远远覆盖了我所有的痛苦。当然，我有一点小拙见吧，创业的这条路上，根本没有谁能说本质性的成功，而你要享受所有的这你经历的创业的过程，对你的改变，你的人生的人生价值观的塑造，我觉得很重要。 所有结局在 在这夜里都已成形，爱到了底，痛的是我的真心。 速度，高度 ，Apple's grown like weed，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之选。